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49集，唐三立在后面，阿因未回头，仍旧出神看向窗外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忽地开口问道，刚刚那两个人如何说我？他哪里会在意，不过是随口闲谈。唐三嘴笨，这两天成熟许多，现下急着开口解释。 不是的，他们讲梁小姐。 竟是唬人。今日这日子，胆敢背着听主讲梁小姐，怎会不讲我？ 阿姐，那些下贱话只会脏了你的耳。 意识到称呼不对，小心着加上一句。 阿嫂。 他笑笑，根本没当回事儿。你习惯叫阿姐便叫阿姐，总归都是我。何时续得这般小心了？ 好，阿姐。 下去吧，我自己静会儿。脚步声又远了，阿音正正出神，猫儿许是困了，一声不响，忽然惊觉他居然分得清韩丁竹的脚步同刚刚唐三还是有些不同的，不由得又想起了竹寒，他脚步很轻很轻，仿佛轻得听不见，除非秋冬林子里落满枯枝雨叶才有讯号告知。他走近了亦或是走远了，出神间好似又听到了脚步声。韩丁竹送走陈万良，问了唐三阿音在哪，便寻了过来，只见隔间空旷，阿音身形窈窕立在窗前，仿若静静铺陈开来的名画。她今日所穿旗袍裁剪的严丝合缝，最衬她线条，看得她占有欲愈盛，上前揽住细腰向后一带。她在耳畔低语，暧昧激起千层细小波涛，不绝如缕。 阿音今日绝色，我许久未见你这般打扮过自己。 身后的人还在说，阿音却在巨大的落地窗上看自己裙摆绣花的红，脑袋里抑制不住地回荡着相同的声音。 我仍记得中原夜阿音的红衣，你穿哪色都是绝色。 直到带着酒气的唇轻轻吻了他的面颊，七分虔诚三分爱欲，韩听竹带着重复意味地问道。玻璃窗太大，头都不必动，阿音只需视线向上便可见。今日头上涂了好些发胶发油，是不加收敛，妖媚张扬的手推波浪，大上海最贵的从师傅亲手所作，每一条纹都恰到好处，柳叶眉几近扫到鬓角，红唇好似刚试过鲜血，却丝毫不觉得它太过夸张。美人在骨，皮相次之，一身单调绣花的玄色旗袍，上海名媛们私下讨论，下肢脚出来的贱民上不得台面又有何用，你见着这张脸，这通身的骨相，怎还说得出昧着良心的妒忌之言。阿音心头软了，不去细数其中为何，一手抱住怀中猫儿，另一只手勾他脖梗，同他缱绻亲吻，把口红染上他冷淡的唇，唾液交互吞咽，却丝毫不染急躁，淡淡的，一切都是淡淡的，这才是他永远的钟情沉浮。可男人却愈发用力，仿佛要把他吻到身体里，阿音感觉到彼此呼吸愈发急促，强行收住，状若无意地扭回了头。韩听竹怅然埋在阿音颈间，亦不作言语。不出一会儿，阿音暂时平稳气息，软着声音道， 满头尽是发油，晚上还要清洗，好生费劲。 他平日里都是涂个简单，头发梳得整齐，一根簪子盘在脑后，是古人传下来的习惯。韩听竹为阿音真实不虚的娇声抱怨，不自觉扬起唇角，还伸手轻柔地抚弄了两下睡梦中的猫。 我帮阿音洗， 再用电吹风慢慢的吹。 线下的韩听竹太温和，声柔手也柔，阿音亦是忍不住笑。好，想了想还加上了一句，你若是喜欢，我便换从师傅今后早上来家里。 不必，既然你觉得这有些累赘和麻烦，我又哪里舍得叫你委屈分毫。 眼下是夜里十点整，身后一扇门之隔，有衣香鬓影的女人与西装革履的男人婆娑起舞，桌台前推杯换盏，窗外俯瞰万家灯火的上海夜景，星星点点如同翠微的生命，不知何时瞬间消逝。再远一些，战火纷乱，将士百战，莫问归期一句。这世间有太多迥异的众生之相，阿音毫不在意，可他知道韩听竹在意。阿音冷静开口道，韩老留下的快被你败光了吧。韩听竹沉默许久，看向了窗外，黄浦江奔流浩荡，大地再仔细些还能瞧见白渡桥，上海饭店这处的景致倒有些妙。 国之于我亦如阿音，如有容焉倾尽所有，何尝不甘之如饴。 你近些日子可是偷偷看书了？韩听竹正愣，冷漠反驳， 没有。 是吗？谁敢想小韩爷说得出这种话。韩听竹无声把人搂得更紧，开口却有些同他针锋相对的意思， 不如阿音全堂师徒的多。 阿音知道他在暗中一直小动作不断，虽未多关注过那些账目，听坊间风言风语也足够知道个大概。有人说他在向日本人示好，有人说他私下同重庆有瓜葛，众说纷纭，但总归是在参与政治。不得不说，他身为鬼，实在是对人世间的事情没有太多的情感，甚至因为近些年战乱频发，阎王爷每每议会都要百般叮嘱莫要参与，亦是违法鬼律。可就在这上海滩，他看得出来有鬼在做人事。无从理解韩听竹心思，他却觉得叹惋，爱上一个人便是这般不自在，处处受制，隐约间他觉得有些不妙。除夕夜，韩听竹的医生李自如来了家里，两人在书房谈话许久。阿音把猫放在一边，现下手里拿的是无名氏收集的白居易诗册，看着看着倒有些困倦。厨房里还在忙活着年夜饭，他放下了书，支着脑袋眯了眼。黑猫脚步轻缓，试探着上了楼。韩听竹和李自如骤然消声，因门外猫叫声不断，打开了房门，见着他立起了浑身的毛，对着更里面黑暗的走廊莫名的叫。李自如道， 你可听说黑猫通灵？这倒有些诡异。 韩听竹一路摸爬滚打到线下的位置，同李自如这般出身高贵的公子哥不同，他命硬且最不信邪，伸手把猫抱了起来，放在书房沙发一隅，扯个靠枕给他躺，再打开烟盒点支烟。 你好歹是学过西医的人，倒满脑子都是玄学之说。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